在雨中，雨在风中，今夕到底何夕？重回到那旧有的空留一片回忆。 全部的呀。 声意相同，魂牵梦系，点燃烈火融融，时时刻刻伴着我，直到天长地久，心心相连，情悠深深期待，深深期待，期待我拥有着你全部的深深期待，深深期待。